太爷， 来了， 迎接太爷。 两相出来， 钢刀一把，绣鞋一只， 钢刀入库，绣鞋放下。刘媒婆， 刘媒婆， 县太爷， 勾践卖剑可是此物？ 正是此物。 齐国， 齐国了。 刘表， 刘表 有。 你猜大家可曾我诈富朋？ 大家是真，我诈是假。刘公道接过拳来呀。 齐国， 齐国了。 刘公道， 刘公道。 太爷来了，太爷来了。 怎么说话呢？ 跪下。太爷， 我且问你，刘表猜大寨我大富鹏，你可曾接过拳来？ 未必有太爷的话，那小子打架是真的，我全家也是真的，那小子讹诈可也是真的，种种样样可都是真的吧。 七哥， 是 刘表 有。 孙家庄刀伤耳鸣，定是你请奴才所做了。 小人自会宰杀牛羊，我懂得什么叫做杀人呢？ 不招 打。 哎，慢来，有招有招。 说 说，那日小人宰杀牛羊回来，打通孙寡妇门前经过，见他的门儿半掩半开，是小人掩身而进，只听床头之上有男女二人的呼声。小人自说吴鹏与脚在里面勾结，那是小人随身带有宰杀钢刀，我就咔嚓。 怎么样？ 一刀杀了两个，小人乃是粗犯。哦，下次我不干了。 奴才， 哎，回来，回来， 刀回来。男是有头，女是无头，你将人头丢往哪家去了？ 刘公道接拳不公，人头丢在他的家内。 七哥， 七哥， 刘公道， 刘公道。 伺候太爷， 身当享有地宝，一枚人头为何不告？ 什么人头？人头不在脖子上长着吗？ 我知道。 打。 别打别打，又招又招。 说 哪儿呢？那天呢，也不过是顶经多天儿，二经天儿，可不到三经天儿。 哎，到什么时候啊？ 二经半班呗。 说 小人呢，正在官房里算账呢，只听我们这后台院啊，就扑通的这么一声。 刘公道， 怎么着？ 那是三老子与你送人头去了啊。 怎么着？人头是你去送去的？ 哎， 好，那这先谢谢你老啊。 不成谢意。 我打个灯帘一看呢，是个斜了脸的人头。你说这个人头见了小人可也就怪了，他叫什么？滴溜溜溜溜，咕噜溜溜溜溜溜。 怎么样？ 可不见了。 不招。 打。 是。 别打别打别打，有招有招有招。哪儿呢？小人呢，我怕打官司，扔到我们后头院治杀警了。 白马大道治杀警。人头有了，就好乱了。 好，请太爷，请来还有四十一刻。 哦，怎么还有四十一刻？ 正是。 嘿嘿，又是一条人命呢，糊里糊涂打捞上来。引来 是脑后有一大伤，还是铁器。 齐哥， 是 刘公道。 刘公道， 伺候太爷。 这心内的四十是哪里来的？ 你说这个四十啊，嘿嘿，

今天我中文用我休息不打不碰今天唱得吃得喝喝逍遥又随之恰如相逢在大街遇见了我儿认识破坑吵闹开了个六公道才把那此事两中笑六公道这小子不问公儿道让我忍孩儿抓猫猫喝烧酒命定对我晕头而大闹凶山不提应身带刀提刀那孙儿假装敲开门进将来偷盗那鸡不叫我狗不叫我里面的满井悄悄只听得床头上有男女睡觉不当是不碰孙儿一叫趁此时来捉奸了七步只好我听锅中举钢刀一直踏着两个人从地下跑了不响杀错了灭火越人越秒高我两个人的头朝我六公道拉一过了点背还好要随着天王挥挥栽树别难逃我此一番天天对我人头不我要我二十年头我太还是好汉的一条 奴才刘媒婆在大街之内双流尊一身二公才你喜听从头是指望养儿结下了后又谁知养儿他惹下火油火儿反对吧娘来后想带着铁链我犹如耍猴说着说着起冲又兜我一脚踩你的大跟斗哎呦呦哎呦呦插了起来把腰扭顺着那鸡鸣哼不住的冷汗流二位公差慢些走奴有眼来几分钟头你若是不嫌我的容貌丑我与你铺床叠被痛枕头你住上若是阴公有生儿养女在你的后头你若是愿意就别牵手你要是不爱也不要害羞我是绝不啊强求 不动了， 走不动，起来跑！ 混蛋，我走还走不动，我怎么就跑呢？ 你走不走啊？ 我不走， 不走，打死你！ 打他！ 你打我？好，你要不打我，我可护马你们。 好，这是穷魔呀！ 给他圆一声， 请太爷吧， 有请太爷。 不是， 刘公道不走了， 与我打， 打死他也不走了。 哎，想奔新的马与他争起了吧？ 太爷您的 丝毫是不行的 嘿真是清官的刘公道起来起来有了马骑了 怎么有了马了 有了马了 哦驾着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